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2集，贡品。敏陀罗一坐下，就有婢女来给他倒酒。喝了两口，敏陀罗开始环视四周。展昭见此人目露凶光，似乎心术不正，有些好奇他的来意。果然，敏陀罗三杯酒下肚，就将酒杯一放。 来啊，将我的礼物带上来，呈给大宋皇帝。 他声如洪钟，冷不丁来一句，好些文臣都被他吓了一哆嗦。 西夏使臣早已呈上贡品，怎么还有？ 那些是他们送的，我这份礼物是我自己送的，怎么能一样啊？ 敏陀罗哈哈大笑，又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姚素素，皱了皱眉。 男人吃饭谈国事的地方，怎么还有女人？ 远处的穆兆堂看了他一眼，没搭理他，似乎有什么心事。而姚素素可不是省油的灯，笑了笑，立刻反击。 哼，我还当是谁那么大气派，原来是过气大将军九王爷手下败将，曾经的护国公敏将军啊。 敏陀罗那一脸的横肉瞬间有些僵硬，姚素素真是句句戳心窝，明着暗着说他老，说他比不过赵普。他最近的确是失势了，但是他会讨回了。由于敏陀罗的礼物是最后到的，所以欧阳少征和邹良都没有检查到。于是两人望向赵普，赵普摇摇头，示意没所谓。陈公公就命人将敏将军的礼物送上来。礼物到了院子当中，是一个黑布封套套住的方形大箱子，有些诡异。赵真看了看箱子，有些不解。 敏将军，这是什么礼物？ 此乃祥瑞之兽，可遇不可求啊。 小四子坐在公孙腿上，对那个黑箱子没什么兴趣，但是拉着黑箱子进来的那只动物他从来没见过，有些像是羊，但是脖子好长，乳白色毛茸茸的，挺可爱是。小四子睁大了眼睛，拽拽公孙的衣袖。 爹爹，那个是什么？ 应该是羊驼吧。 是羊和骆驼的串吗？ 一旁赵普听到后乐了，不少大臣也跟着笑。 就叫羊驼，你喜欢吗？这东西吃草的，挺可爱，可以用来驮东西，我军营里啊就有，你要不要呀？给你弄一只小的过来。 好啊。 一旁展昭突然伸出两根手指，表示要两只。白玉堂看着展昭迟疑了一下。 你要弄来吃？ 在你眼里我弄什么都是回来吃的。 不吃你弄只羊驼回来干嘛？ 过几天我外公要生辰了，送他玩。 白玉堂嘴角轻轻抽了抽，良久憋出一句话。 如果我是你外公，看到这寿礼肯定抽你。 他就是喜欢怪礼物。 展昭跟白玉堂交流完了，回头就看到对面的姚素素正盯着自己看。那眼神该怎么形容呢？展昭端着酒杯。刚才外公过几日生辰这句话，姚素素可能听到了，于是这种表情说明了什么？ 神兽？莫不是活物？不会送了什么狮子老虎过来吧？养起来还麻烦。 并非活物。 敏陀罗说着，掀开了黑色的幕布，打开了里边的箱子，箱子的四面板被打开，众人定睛一看，就见是一匹红色的御马。赵真微微皱眉， 这匹御马手工精细，而且马膘肥体壮，看着像是唐风古物。红色的玉石似乎是上等血玉，应该价值不菲。 喂，有钱人，看得出是真是假吗？ 白玉堂拖着下巴，端详那匹跟真马几乎等比大小的御马，点头。 好东西啊， 看着很贵的样子呀。 应该有钱都买不到，是古物，估计是哪座古墓里弄出来的。 赵真看了看赵普，赵普也挺纳闷的。 这敏陀罗怎么了？竟然送来这么贵一尊御马，莫不是有毒的？ 皇上，这尊御马乃是我西征的时候在一座西人古堡之中发现，价值连城且绝无仅有。 说完，敏陀罗就不说了，举杯接着喝酒。 挺客气的嘛， 不寻常啊。 这时就见敏陀罗突然一捂肚子， 哎呀！ 赵普望天，公孙瞧了瞧他， 你给人下了泻药不成？ 赵普继续望天，敏陀罗蹦起来要找茅房，赵真吩咐人带他去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御马继续入库。展昭盯着那匹御马看，摸着下巴发呆，直到那匹御马被推出了院子。 怎么了？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匹马。 和你那匹多多是有些像啊。 白玉堂失笑，展昭那匹火麒麟早多多是宝马良驹。不过展昭喂他喂得太狠了，所以那马稍微有点胖，看起来精神抖擞，红毛油亮油亮的，性子和展昭也挺像的，比展昭还皮，成天活蹦乱跳的。展昭皱眉，总觉得有什么问题。 想不起来。 赵真对赵普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算了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计划暂时改变，看看之后情况再说。于是赵普对已经准备好的欧阳少征和邹良摆了摆手。敏陀罗被吓得泻药量不少，赵普也没解药，本来想公孙给他看看，但是公孙表示不管怎么样他都杀过不少宋人，拉死了活该。 这书呆果然对胃口。 赵真看众人也吃得差不多了，就下令散席，各自回府早早休息。众人起身，白玉堂看着展昭， 我 你是不是想跟踪穆兆堂他们？你路不熟，我跟你去。 两人随着包拯出了皇宫之后，一闪就没了踪影。另一边，众人回开封府，天太晚了，小四子很困很困，于是就趴在赵普肩头睡着了。公孙提着大包小包，都是皇妃特地叫人送给他带回去给小四子吃的点心。 皇妃那么和气的吗？ 那可不，赵真每天这么忙，要是后宫再吵来吵去，可真要救命了。 赵普话说完，就见小四子突然抬起头来，双眼耷拉着眨啊眨。 小四子干嘛呢？ 刚才那个杏儿姐姐好像说了句话哦，没声音。 她说什么了？这小呆怎么这会儿才想起来？ 像是说救命。 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两人正疑惑，就见人影一闪，折影和子影一闪身到赵普跟前。赵普轻轻一摆手， 姚帮主有何贵干？ 果然一个黑衣女子走了出来，正是姚素素。公孙纳闷，姚素素怎么会跑来拦路？姚素素看了看赵普他们一行人，低声问了一句， 展大人在吗？ 你找展昭？ 既然他不在，那我明日的门造访。 说完姚素素转身走了，但走了两步突然停住了，回头看赵普。 九王爷不留守皇宫吗？ 什么意思？ 哼，我是妇道人家没什么见识，但是敏陀罗和穆兆堂都不怀好意，这点倒是能看出来。 说完，姚素素也不多说，转身走了。赵普想了想，伸手将小四子递给了公孙。公孙点点头，赵普就带着欧阳少征和邹良返回皇宫了。穆兆堂和敏陀罗，一个送了一盆醉心花，一个送了一匹血玉马，莫非里头有什么玄机？展昭和白玉堂暗中跟踪穆兆堂他们，穿过开封府的大街，一直往郊外走。 这穆兆堂不回金庭馆驿，上郊区干嘛？ 白玉堂轻轻一抬下巴，示意展昭朝前看。展昭抬头望过去，就见前边是东郊的果园，两人对视了一眼。 桃花林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